我現在身處的就是香港墳場，它就是亞洲目前為止少數僅存保存了歐洲19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的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就是說將墳場變成是一個花園，給大眾可以入來一家大小可以享用的。所以大家看到除了有這個噴水池之外，附近亦都有一些參天的大樹，我想超過100年。探險隊1842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來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今天請來 Johnny Ng 跟我們講一下，剛才講到其實做一個指揮家要一個好的準備才能夠成為一個成功的指揮家，講一下真的你剛才講到很多樣東西很特別的，就是你怎樣去回到香港之後能夠創造那麼多機會，因為其實離開了那個地方很多人都不認識你啦，怎樣能夠重新開始讓大家去認識你，可以找你做中樂，即不是中樂，是中提琴的演出啦，還有就是指揮呢這樣。 咁最初返嚟呢都係好多時候都係即係搵朋友睇下有啲咩合作嘅機會啦，係啦。咁所以見到正話個樂團呢都係一個八歲嘅朋友啦，Sean Lee。咁佢都係佢其實一個律師嚟嘅，係呀，但佢好鍾意音樂，所以搞咗呢個團。咁佢都搞得好成功，又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同好多唔同嘅年青樂手啊，有好夠經驗嘅外國嘅演奏家啊，甚至 Joshua Bell 啊、王健啊、李雲迪啊，都同佢哋演出過。咁這個就是年輕人自己找機會的，找機會給自己。因為如果香港的專業樂團其實不是很多，香港管弦樂團、小交響樂團、Hawk City Chamber 就沒有了，其他很多不同的換專業都不差的，但是如果真的 full time 那些不多的，所以如果真的等這些機會的話就真的很難。 是的，即其實你要找機會不是那麼容易，因為雖然好像很多，但是就大家未必很多經濟 support 啊，或者未必是很大的。 是啦是啦。 所以演出都難的香港場地。 是啦，所以多了年輕人就自己找機會。咁你見到初回來一次就是那些 下張相片可以看看。 是啦。那些是啦，就跟吳美樂鋼琴家啦，張慧晴啦， Rachel Zhang 啦，那時他已經很厲害了，現在呢他還贏了 Van Cliburn 的 Piano Competition 的 Audience Award。如果學鋼琴的人呢就一定聽過這個名字了， Van Cliburn、四年一度在 Texas 的鋼琴大賽、是很真的好像奧運一樣的，是很多人很矚目 的他是第一個香港人呢入了決賽，亦都贏了一個 Audience Award。咁嗰時就初咗返嚟香港嗰時呢就佢嗰時即係已經好犀利，但係未贏過獎啦，未贏嗰個獎啦，但係已經好犀利㗎啦，係啦。咁右手邊嗰就有另一個好朋友Timothy Sun， 就係吹 saxophone 嘅，係啦。咁佢喺香港同埋澳門都好出名嘅，係啦，吹 saxophone。 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去睇下。 好啊。 嗱，呢個我覺得好重要嘅。 依個都係初初翻香港嘅時候咧，就 理工啊嘛。 係啦，理工大學就邀請咗我做一個駐團指揮啦。咁我哋去咗 Cambridge 做一個 exchange。係啦，我哋過咗去演出，同佢哋演Mozart 嘅 Requiem。之後咧，佢哋又飛嚟香港咧，同我哋演多次。 都好聽喎，嗰次 啦， 係啦。 所以就好難得機會啦，即係可以帶成團，特別係理工大學咧，其實唔係即係冇音樂系噶嘛，但係有好多音樂嘅愛好者，所以佢哋而家就有個 orchestra， 咁嗰時就我幫手啦，而家我後尾我去咗香港兒童交響團幫手嗰時咧，而家就係梁建峰指揮幫手啦，就教得更加成功，係啦，咁俾咗好多機會嗰啲即係業餘嘅樂手，就係去 enjoy music 咯。 點樣去俾佢哋多啲機會咧？譬如點樣能夠真係能夠俾佢哋更加參與更加多唔同嘅演出咧？ 就經過呢啲 exchange 啦，同埋有我哋即係上次佢哋有個 flash mob 啊，好玩嘅，真係喺個廣場嗰度無端端出曬嚟演奏啊， 即係快閃嗰只玩。 係啦係啦，同埋試過同阿姚國老師去合作啦，咁都係即係同啲專業嘅演奏家合作，咁等佢哋知道其實佢哋都可以透過音樂同你交流嘅。 好，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啦。 係啦，咁呢度又初初翻嚟啦。阿、李碧琪，佢啱啱喺呢個星夢，大家應該都知道，即係之前有個星夢嘅歌唱比賽咁啦。咁佢完咗星夢之後咧，就想即係有佢自己嘅星夢成真嘅演唱會啦。咁、佢就即係through佢嘅朋友啊 ，Alvin 啦、Lichello 嘅，咁就揾咗我去幫佢搞個 orchestra 去幫手啦。咁嗰場都好開心，我係成第一次接觸一個流行管樂團。咁、我之後成立咗個香港流行管樂團嘅，咁、嗰個就我哋第一次嘅演出，係、啦。咁有黃祖藍啊、鄭俊雲啊，咁、係除咗古典音樂之外，就比較接觸多少少 流行嘅音樂 啦。 咁我下一張睇下， 係啦。除咗音樂之外，我其實有啲業餘嘅拍戲啦，係咁呢個就係同阿迪爾達啦，同埋林俊健啦，咁就係 即係早期玩嘅啫， 真係玩嘅就係啊係，呢個係廉政行動，係 啊， 2001係啦，咁一哥呢出劇叫做係啦， 咁我哋下一張你睇， 係啦。咁之後有機會同阿謝韻琪啊、Super Moment 啊、Joey Tang 啊、See Your Star 啊，咁都係 for 伍廷發紀念嘅，係 啊，我記得， 因為佢係一個好後生嘅年輕人， 有癌症死咗， 有癌症過身啦，係啦，但佢個好叻嘅，咁就為咗佢爹哋就搞咗場音樂會就， 因為本身爸爸都係音樂人嚟嘅， 係啊，佢爸爸好犀利，佢專係搞即係介紹啲 rock band 嚟香港。演出嘅係啦，佢都係個搞音樂嘅人，係啊。 好，咁我下一張。 係啦，咁呢個都係謝韻琪啦，大家都認識。係 啦，下一張啊。 係啦。 啊，呢個好型嘅，我覺得。 係啊，呢個嘅氣氛我好中意上，即係因為好少咧樂團咧係可即係可以同 band 去夾噶啦。咁而家 Super Moment 就好紅啦。咁嗰時佢就即係啱啱出道，係啦係啦。咁你見到我隔離就係 Sunny 啦，就之後阿雞啊，記得阿達就見唔到啦，或者 Martin 係啦 ，Martin 阿雞啦，係啦 CK 啦咁樣。咁而所以最近我去紅館咧，去聽佢哋第一次喺紅館演唱會咧。即係個 concert， 哇！我就好感動啦，即係真係睇住佢哋成長，係啦係啦，但係真係好感動，因為好似近時 Beyond 咁咧，即係香港有對屬於自己嘅 local 嘅 band 係好難得嘅，係啊，所以多支持啊大家。 好，下一張相片 係啦，呢個又係同正話介紹過張偉晴啊 Rachel 啦，咁喺City Bank Plaza 有個 lunchtime recital， 冇錯，間中都有呢啲。 係啦，咁都係一個免費嘅 recital 嚟嘅，大家都可以好多人放工或者食 lunch 未放工咯，食 lunch 咁坐低飲個 coffee 咁樣聽下音樂，好正嘅，係啦。咁就係 Doctor Low 啊，羅家瑞佢搞嘅，係啦，咁好成功嘅。 咁下一張。 係啦，依個咧，我右手邊個左，即係我右手邊，但係相嘅左手邊啦，就係葉偉康博士啦，就個恩師啦。因為細細個已經即係佢睇住我大啦，之後翻咗嚟咧，你就話哇，點解即刻揾到咁多機會㗎？ 冇錯， 其實葉偉康博士咧就 幫咗你好多， 幫咗好多，係啊，佢好細，我俾咗我好多機會喺泛亞交響樂團嗰度做中提琴首席啦，做客席指揮啦，喺香港兒童交響樂團嗰度做駐團指揮之後就做到助理音樂總監，係啦，咁帶過香港兒童交響樂團去外國表演啦，去美國啦，去維也納啦、台灣啦、中國大陸啦。啱啱我離開香港兒童交響樂團嗰時咧，我哋帶咗佢哋去中國個演出，就成為咗好似2016年嘅，我記得2016年香港十大樂文之一。是啦，因為我哋啱啱20周年紀念，亦都有巡迴咗中國五個城市。 好，我哋好似有一張嘅相片係有嘅，咁下一張。 係。咁除咗我指揮啊、拉琴文演出之外咧，我都好中意教學生啦。咁呢個就喺業事嗰啲學生啦。咁你見到著住粉紅色衫、白色褲嗰啲，或者白色裙嗰啲咧，就係、是、比較。初階嘅，係啦 ，BB 仔嚟嘅，咁著住上身白色、下身黑色嘅，就比較大個啲嘅，係啦。咁我同太太都有教佢哋嘅。 咁你覺得教細路哥有咩特點？即係要留意，譬如啊，其實好多時教學都好正常㗎啦，做教音樂之後係咪？ 其實初初都幾勞氣嘅， 因為小朋友好好難專注嘅，同埋但係咧好得意喎，小朋友佢哋吸收得好快，佢可塑性係好高 的。 所以如果當你俾佢哋有個 routine， 即係。初初他們很入來很混亂的，不知道做什麼的，但是之後教育入來班房排隊吞音之後呢自己開譜，我們就開始練音階之後即每次都是練音階，練下這些東西，練下那些東西，他們知道 expect 做些什麼的話，他們很快很專心的，還有葉氏的訓練比較好，因為 他一定要家長坐在後面，是的，那麼就發覺第一他們專注很多，即是初初家長幫他們手好多多啲嘅，係啊，即係幫佢哋 mark 譜啊，幫你揭啊，即係話俾聽，喂要依度要咁做啊，姿勢啊嗰啲嘢。但之後咧，其實佢完全唔使家長操心嘅，但家長都繼續嚟，繼續嚟睇嘅，咁即係當一個支持啦。咁但係變咗上堂氣氛咧，就好有效率啦，學咗好多嘢啦。因為有時聽啲同行咧講學校嗰啲班咧，或者好多人一齊上咧，哇！即係亂到咧，有啲人又掟凳啊，走嚟走去啊，又去廁所啊，開琴又開好耐啊，咁有即係佢哋即係個好似好 frustrated 咁咯，即 係因為我都聽過呢啲， 好有心去教，但係就變咗好似真係唔係好認真想學， 因為可能你學校一齊。不是真的自己好有興趣去學，可能學校叫你學就學咯，所以有些人呢我都聽過很多教的人，不同教不同的科學的人都說，有些細路哥只是你又傾電話啊玩啊，真的不會完全沒有理你做了些什麼，成堂就過了。 是啊， 所以件我想是很不同的，因為他來得呢就可能他真的都有興趣，而且家陪著他呢他都是 encouragement， 即是鼓勵他繼續去學咯。 然後定期表演咯，即是你看到這裡每年都有一次是一班我們一班表演的，有一次呢就是大會議就全部一起表演的，即是一 group 可能是真的百多人一起表演的，那很開心咯，他們的目標咯。 那下一張看看啦。 咁呢個就係我指范下交響樂團啦，做下隻指揮啦，係啦，最左下角就係我之前正話提一個學生，細細粒大粒中提琴好犀利嘅，係啦，梁善小朋友，今年喺讀拔萃女書院嘅，係啦，中間嗰個咧，其實佢都大啦，都離開咗樂團啦，而家係睇好似我記得係中文大學定係演藝唔記得，好似中文大學讀緊單簧管嘅演奏。係啦，而家右手邊嗰個犀利啊，黃佩瑩咧，佢而家贏咗好多國際嘅大賽，係啊，俄羅斯啊嘅大賽，係啦，咁好都喺北京啊、廣州啊、香港啊，成日都表演，係啊，佢都係拔萃女書院 嘅。哇，咁下一張睇下， 係啦。這個呢比利與狼呢就是一個教育的音樂會啦，有三場的音樂會都是全場滿座的，是啦，咁比利與狼是一個即正如我都提過是有故事的，沒 錯， 是演出啦，即跟音樂 有關係啦，但是呢很多時候都是有一個 narrator 做旁白的，是啦，但是我上網看過呢，外國呢有一個指揮呢就試過一路指一路講故事，咁呢我見香港未從來未見過嘅，係啦，我就嘗試，係啦，就搵咗一個一個好朋友叫 Danny 啦，係啦，佢都 ViuTV， 咁佢教我點樣可以好 dramatic 咁演繹件事，咁啲小朋友好鍾意，係啦，咁但係都難嘅，因為我一路指又擰住面講故事又擰住面，即我要 in time， 係啦，即係一定唔可以甩咗個 music， 係啦，但又要講又要好 dramatic 講多件事出嚟，係啦，咁我有 DVD 嘅，如果有興趣可以問我嚟睇下。 下一張 係啦，咁呢個都係香港兒童交響樂團嘅concert 啦，係啦，咁設計呢個好似五係咪萬花筒咁嘅design 呢，就係葉永詩個仔啦，係啦，Desmond， 咁佢而家都做 design 嘅。 或者講下而家個發展點啦，而家頭先你講有幾個專業嘅團體啦，其實嗰幾個專業嘅音樂團體而家個發展路向係點樣？ 泛下交響樂團其實已經係幾年啦，我哋兩年前啱啱慶祝咗佢40周年，咁所以葉偉康博士 是在音樂，即是這個香港的音樂教育是有很大很大的貢獻，所以泛亞交響團已經發展了很久了。那是現在呢，就因為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的緣故呢，我們就有時候去大陸演出啦，還有更加多跟范濤指揮有合作啦，是啦，即是越來越多是出面的 concert 啦，是啦。那香港兒童交響團呢，我而家已經冇做啦，因為我去咗拔萃女小學。咁佢哋都發展好得好好啊！啱啱嚟緊啦，十二月尾啦，有一個亞太嘅青年管樂團嘅音樂節啦。咁同馬來西亞、台灣啊、日本啊、廣州啊嘅青年交樂團去做交流。咁其實係有啲咧係之前我哋去過台灣，咁佢哋 host 過我哋，咁咧 in return 咧我哋要 host 翻佢哋，咁其實都幾好，因為我哋每年都 tour 嘅，咁去到好多認識咗好多唔同嘅樂團，咁而家就好多樂團咧翻嚟香港咧一齊玩啦，係啦，咁我哋 host 翻佢哋啦。 我想問啦，嗱呢樣嘢都唔係一個容易嘅事，第一樣嘢要使 budget 啦，即係一定要好嘅 budget organize 好啦，因為你嚟到。梗係有一個好嘅 program 俾大家 learning 先有意思嘅，如果唔係就真係得個使錢嘅啫。咁嗰樣要 budget 或者安排係點樣做呢？其實 我依樣嘢其實係我喺香港兒童交響團真係學咗好多。 依樣嘢唔容易， 因為真係做一個指揮咧，唔係淨係指個客㗎，即係你係搞好多 admin 嘅嘢啦，對學生啊、對家長啊、規劃嘅規劃嘅行程啊、計劃 concert 啊，同可能 地方係 啦， 好多嘢 同 要買飛啦，係 啦係啦。就算有啲嘢可能係即係旅行社幫手嘅，但我哋都要一齊開會，一齊傾。 冇錯，你要跟啲人啦，各方面。 係啦係，所以其實真係唔係指揮一個工作嚟。 應該是很大的 背後團隊咧，係每個人即係樂團經理啊，或者幫手策劃的同事咧，都是很大努力的他哋每個人都即係特別係背後啲人，佢應該有同等的 獎賞或者欣賞佢哋嘅尊重啦，因為都係唔簡單嘅，因為我哋自己搞平時搞好多活動 咧，因為台上淨係見到可能指揮嘅背脊，係嘛，或者有就或者音樂總監會去出嚟講，葉博士會出嚟講嘢，但其實背後嘅人係好大努力 嘅。咁我哋嘅下一張，我哋可以睇得快啲啲相片。 係啦，咁有唔同嘅 concert 啦，依個就係朱月冰老師啦，係啦，喺中央音樂學院做大提琴教授嘅，咁佢嚟香港同我哋表演啦。 下張， 係啦，咁呢個我哋去咗美國嗰個一個巡迴演出啦，係啦，咁呢個特別，因為我近時喺美國讀書，所以變咗佢有好多 connection 咧，都係即係教會啊，或者唔同我之前嘅老師啊，咁都係探訪翻佢哋嘅場地，係啦，咁帶翻。香港兒童交響樂團去美國，同埋之後仲去台灣啊，見到係啦， 下張相睇下，係啦。咁會唔會其實安排啲場地咧，容易好多喺外國嚟講，可能地方大啊嘛，可能佢或者要做一個成個學校個 dorm 已經喺度啦。 場地又大啦，但係其實都難嘅， 都難嘅，即係申請好多嘢。 申請啊，同埋個 promotion 啊，個 marketing， 即係你真係要好靠嗰邊啲人幫手，除非即係我好似我之前個教會咁咧，佢之前。啲教會朋友之後翻嚟，就幫我 promote 嗰場就全場爆滿。但你去到啲地方咧，即係人哋都唔知道你邊個， 係冇錯，係 嘛？我仲係小朋友樂團喎，即係去到啲人就覺得哇咁犀利㗎！原來你哋，但係淨係睇 poster 或者 好難去推介到， 係啦，即係佢哋會，佢哋唔會真係花時間嚟咯。 即 係 你可能要用 YouTube 宣傳啊，好嘅手法先，你俾人知啊呢班首歌唔係手仔咁簡單。 係啦，係啊。 咁呢個咧？ 依場又好難得，20周年我哋香港兒童交響團你見到。我同埋我下邊咧就是我太太啦，下邊其實全部都係做過團長嘅，團長係啦，就有我太太啦，Doris 啦，有Andrew 啦，而家就香港管弦樂團嘅中提琴首席啦，有Kitty 啦，張文陽博士啦，佢都係 Eastman 畢業啦，而家之前就小交做副團長嘅，而家就出嚟自己做表演啦，有 Kiana Gary 就 Yale 畢業啦，有 City Chamber 嘅副團長啦，同埋Agnes 就係 Julia 畢業，即係佢哋都好成功嘅，咁佢哋一次過翻嚟去表演，係啦，因為20周年嗰時我哋下面嗰啲人咧做團長嗰啲人咧就係、是。 成立嗰時候咧，就已經喺度噶啦，係啦，所以我哋全部都係成立嗰時已經出現。咁上邊咧就係、是、我哋葉偉康博士啦，同埋佢個女女好出名嘅葉泳詩、指揮啦，邵家樂團噶啦，係啦。然之後就，但可能大家都見我隔離嗰位梁翠慧教授啦，係啦，香港醫學院嘅院長啦。咁佢大家應該都見過嘅，即係除咗醫學院，即係醫學嘅專業之外，其實佢都是一個很出色的音樂家嚟嘅，係啦。姚偉康博士隔離嗰位就是曾志斌指揮啦。咁啊，佢都好幫我哋香港兒童交響樂團嘅。佢而家就喺維也納咧，就係、是、Vienna Boys Choir 一個嘅其中一個指揮，係同埋阿 Perry So。都係好恆常翻嚟幫我哋指揮嘅，所以二十週年嗰時候就叫曬佢哋翻嚟，每人指一首就帶一個大匯演咁啊，就好。 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 係啦，呢個就係 唔同嘅演出， 就係嗰場二十週年啦。咁全部啲團長咧就出嚟一齊做 solo 啦，係啦，係啊，咁好震撼啊，係啊。 下一張嚟睇下。 係，依個你見到我哋點解咁多人咧？平時我哋樂團我哋兩個樂團加埋就差唔多咁多人，但係當時咧就加埋啲舊生啊，所以就嗰場就好震撼咯。 咁你練習都唔容易喎，你要 rehearsal 係啊，唔容易啊， 咁多人 哇！嗰時我編個時間表真係編到好密，因為有啲舊生又未必有時間嚟曬啦，係啦、啊。你見到上面穿白色衫嗰啲就我哋另外一團嗰啲小朋友細嗰啲嘅，係啦係啦，所以係好好玩一個 orchestra。越多人越好玩嘅、因為個聲音個效果咧，嗰時我哋玩181柴可夫斯基1812嗰個處咧，哇就真係夠澎湃啦，夠大聲啦，係啦， 好，下張嚟睇下。 咁呢個就我係我泛亞交響樂團做客席指揮嘅最後一場啦。咁係啦，即係我都見過幾幅相，都係呢個，都係。 其實細路哥邊咁多時間咧？見啊，佢哋喺香港細路哥讀書咁忙。其實點解能夠用咁多時間去演出呢？ 佢哋其實都花好多時間去練琴嘅，練琴演出嘅，係啦。咁但好得意喎，你音樂好啲人咧，通常成績好好喎。 即係佢專注力比較容易。 係啦，係。 佢亦都知道要分配時間要練音樂。 係啊，冇錯，佢哋識分配時間。 係。 同埋係真係由細到大咧有個 discipline。佢有個紀律去知道。是要好認真做一樣嘢，唔嘥時間。 係啊，如果唔係就唔夠時間。 當然犧牲嗰啲嘢，可能我細個真係冇 咁多嘢 玩 啦， 係 啦， 冇錯。咁有啲人話：哇，你冇乜童年。但係音樂呢樣嘢真係大佬俾我大個，即係我成個 career 啊。或者就算你唔係讀音樂嘅話，即係你見阿梁翠偉教授，佢唔係讀音樂。佢讀過音樂 ，sorry， 但佢用個佢而家嘅專業係醫學，但佢都係好 enjoy 喺音樂上面嘅發展㗎，係啦，所以你唔一定要做一個音樂家，你都可以 enjoy 音樂。咁當然你遊戲機你可以話做一個專業嘅遊戲機嘅電競手嘅係嘛？但係唔一定個個都係做到電競手嘛，所以我覺得我 不過人生就係咁㗎啦，咁嗰樣嘢係叫所有係你自己人生一個選擇嘅，你都一定要經歷 嘅。係啦係啦，即係我唔會覺得太可惜，我冇得玩遊戲機嘅。但我覺得呢個係爹哋媽咪俾我個比較好嘅選擇。 好啦，咁啊講下即係其實你工作同家庭嘅平衡啦，我哋可以睇下其他相係關於你家庭嘅相片啦。即係除咗演出之外，係咪呢個都係你好多唔同嘅演出啊、寫譜啊各方面嘅嘢？ 係啦係啦係。咁可以都飛咗幾張之後就到 嘅， 因為就同張敬軒嘅演唱會啦，嗰時都好開心，因為同阿 Johnny Yim 一個好好嘅基督徒，咁佢係個 music director， 咁呢個阿黃祖藍啊邀請我去福祿壽嗰個演唱會啦， 咁下一張就睇下啦， 係啦，咁即係好好玩嘅呢啲流行音樂會，係啦，同埋有好多即係基督圖嘅 artist 啦，係啦，咁 就講下啦，即係其實你好多時啲人。指揮家都希望自己更加出名，更加去到好多唔同嘅樂團做指揮。咁但係呢個都係一個犧牲嚟嘅，就有時會寧願選擇同多啲時間同屋企人啊，同太太呢個同太太。 嗱，呢張好緊要啦，會張張都好緊要。唔係，真因為我人生嘅唔同階段。咁變咗嗱，我結咗婚啦，有 生 BB 啦， 有 BB 啦，變咗係改變咗我 諗法係咪？ 諗法同埋個 career。係啦，咁而家咧當然家庭就好重要啦，太太重要 ，BB 重要啊。咁變咗咧我初初翻嚟頭幾年咧。是可能我哋話 衝啊嘛， 個搏殺期啊， 係 係，即係我要 嗰陣時你見到啦，你又邀請我哋有其他要活動好密嘅嗰陣時， 而家咧就真係想花多啲時間陪屋企人啦。 嗯。 行下山啊，好似嗰下邊幾幅相就同太太去咗日本嘅昌岳啦。 嗯。 係啦，咁行山好啊，大家嚇、啊、見到發 哥 㗎，係啦。好似每年都見到一次，好搞笑。 嗰時你同佢有緣。 係啦，又啱啱有緣分啫。嗰時我即係上下啱啱係九月九月係啦、嗯，然之後我叫多啲人話咧，行多啲山，見到發哥㗎啦。咁其實都係鼓勵鼓勵人行山嘅。咁嗰時就去。 咁你會培養呢個興趣咧？即係你突然間啊，即係音樂之餘，都會即係去想行山嗰樣嘢咧？點解有咩能量力量推動到你繼續去向前咧？ 係啦，有幾個同學咧、嗯，有幾個朋友仔咧就是嗯、行山好叻嘅。 嗯， 係啦，咁所以就鼓勵咗行山。啊，張呢張咧、嗯、就係、是、我最近即係行行下山，越行越多咧、 嗯， 就去到毅行者啦。 嗯嗯， 係、 嗯、 啦。咁我哇嗰時諗都冇諗過會行到100公里， 嗯、 但係有個又係音樂人啦，個鼓手啦、嗯嗯，我哋個 captain 啊，Patrick Fong 啦， 係 佢教我， 佢真係好犀利，我都覺得又肥肥地，跟住哦瘦咗好多， 係啊， 仲要成日行，個見到又有好多比賽，佢都有參加， 係啊，同埋佢真係好鼓勵人哋行嘅、嗯，即係好，佢帶好多朋友上山、 嗯， 交友又好啊，我哋 training 又好啊，咁、 嗯、 我哋第一次都係27.5小時完成100公里都算。都算係咁，係啊！我哋見到因為沿途見到啊 CEO Star 咧嘅安仔咧，哇！佢哋用咗47個鐘啊，係啊，係啊，安仔喺度，係啦嗰時，依個就係應該最後一張相啦。因為除咗行山之外，又仲有個跑馬拉松，係啦。咁依個上年同我一齊跑半馬，係啦，右手邊咧就我兩個表哥，我媽就係表哥 Joshua 同 Caleb， 咁佢而家都係好成功嘅企業家啦，又開餐廳啊，有好多電視節目啊，係、 嗯、 啦，下面你見到超峰啦、 啊， 就 是、 跑步啦嘛，同埋阿 Linus 啊，唔知道大家識唔識阿翔啊，佢、 嗯、 由香港踩單車由大埔去到南非， 嚇 500多日。係啊，佢而家係個旅遊達人嚟嘅、 哦， 但係佢喺我教會嘅團契嘅、哦，最近去日本嘅昌岳，佢都同我一齊行山， 嗯、 但佢又係即係身邊嘅人係鼓勵咗好多， 嗯、 即係 堅持， 係啦、啊，堅持同埋即係將啲嘢係冇可能嘅變成可能咯，係、 嗯、 啊，即係你唔好睇小自己，但係每人、嗯、我成日啲 post 都寫話沒有奇蹟，只有累積， 係、 嗯，同埋真係即係有個信念叫做跑，你係。鼓勵到我咧，一步一步繼續去咧、 嗯， 你只會越嚟越近。呢個係阿 Linus 教我嘅， 係、嗯、啦。咁、你覺得其實咩叫做成功咧？喺你眼中？ 喺我眼中，其實每人成功嘅定位好唔同。 唔 錯，有人會覺得係哇賺好多錢啊，好多地位啊， 好出名。 但係好出名啊，係啊係啊。但去到呢個 point 咧、 嗯， 我睇到其實真係你 enjoy 你而家個 moment、 嗯、生活 係生活係啦。我覺得係我 balance 到平衡到我家庭， 嗯、 平衡到工作， 嗯、 平衡到我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嗯、 因為你最緊要音樂上面最緊要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嗯、 你才會給到你個感動或者你個經歷、 嗯、 你先話你分享到給學生聽、 嗯、 或者你真係分享到給觀眾 係 咪、嗯、即係因為人你沒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呢、 嗯、 你音樂是沒有感覺的、 嗯 係啦，所以而家係好珍惜家庭嘅生活啦，好、 嗯、 珍惜健康啦，好珍惜點樣影響身邊嘅朋友、 嗯、 做多啲運動啊，享受生活啊、 嗯， 享受香港其實好美好。香港即係好多大家都知道，即係有都好多負能量係咪、 嗯？ 但係想俾多啲正面嘅能量大家，係、嗯、啊，所以大家做多啲運動啊， 同埋咧就玩聽多啲音樂，玩多啲 音樂， 即係培養你性情啊，更加好嘅。咁我覺得都緊要，希望咧，其實呢個目標啦，咁我揾你上嚟啦、嗯，又年輕又靚仔啦，咁等大家學下就係、是、其實咧。即係你有目標嘅時候咧、嗯，你真係要追求，同埋一步步去達成咧。其實好似話齋要堅持，就唔係一下子能夠可以即係做到一個成功音樂家啦，或者係一個指揮家。或者你講下啦，你最期望咧，跟住下一步你有啲咩期望啊，或者係想帶俾啲人啲乜嘢咧咁樣樣？ 係，我啱啱另外一個訪問有人問過依句，然之後我答咧，我期望係有第二個小朋友咯。 即等佢冇咁悶係咪啊？ 係啦，咁我諗係唔同階段嘅，即係而家都係諗住家庭小朋友啦、嗯。但之後咧， 當然我會有另外啲目標嘅，即係可能喺指揮嘅路上啊，揾啲另外啲嘢發展啊，或者 cross over 另外啲領域啊，係啦。但係而家我都係會想對屋企人同埋學生花多啲時間。 嗯，好啊，咁希望咧，即係好似春風化雨咁，教多啲好嘅學生，成為一個出色，等香港都會俾人感覺咧，唔係淨係文化沙漠，其實我哋好多都好多好叻嘅人喺度，我哋欣賞一下身邊，其實可能音樂又有，藝術又有啊，文學上嘅又有啊，或者係我哋文化古蹟嘅都有，大家一齊去改變呢個社會，去做好啲呢個社會。 最緊要係多啲正能量。 係啦，好，咁多謝今日嚟分享，希望咧透過咧你只要打 Johnny Yip 都啊 Johnny 五就可以揾到Johnny Yip， 突然間諗到Johnny 五咧就可以揾到佢噶啦，你可以跟下佢學下音樂啊咁樣。 好，多謝你。 好，拜拜。 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嘅社區，走訪各大小嘅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同埋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哋嘅人文風景同埋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点到9点。